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FM 1073 AM 1026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昨天进入立冬的节气，天气进一步转冷。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最低气温4度，今天白天天气晴到多云为主，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的扩散无明显的影响，能见度不是特别清晰，但对交通出行没有太大的影响。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5%。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多云渐晴，南风2到3级，气温10到8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英姿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2018年的11月08号，已经是星期四了，11点33分08秒钟。伴着这样的有地域特色的吟唱，我们来到了今天的直播的环境当中哈。各位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非洲啊，彩虹之国，东非、西非、南非、北非， 是的， 各个都有它的风情。反正是想要去非洲的朋友，一定对那个地方有非常大的向往，对吧？ 对，而且之前就有一个预测说，在未来的几年之内，非洲绝对会成为全球最热门的目的地。 是的， 对。 今天我们着重讲讲北非的事情。 是的，北非的这个国家近两年，自从它对华免签之后，就对我们中国免签之后，那真是太火了。 是的，就跟这节奏一样啊。 啊，这突然间的转变吓了我一跳呢。 忽然想起这个节奏之后，有点北非的节奏和速度哈。 对，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非常漂亮的博路旅行的我们的好朋友啊，伊万卡。 欢迎 大家好。 哎，是的， 万卡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呢，他是告诉我们说他有自己非常多关于摩洛哥这个国家的分享哈。 是的，几乎每年都去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 每年9月份，因为在摩洛哥会有一个全球奢华的一个展会，所以我们代表公司也是每年去参加。在这个展会上，我们不仅能领略到整个当地的一种异域的风情啊，然后还可以看到全世界在我们这个行业里从事着这个人们的一种新鲜的状态，其实是一个挺好玩的体验。 是的， 是的啊， 您那是 带着自己的目的性，强烈的目的性到摩洛哥。当然他有很多的小贴士啊、嗯、小 tips 啊， 住宿饮食玩， 而且他对于摩洛哥那简直是太了解了， 一年一次。 对啊，除了展会的这个部分，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领略摩洛哥的各个地方的风情，是吧、嗯、 是的、嗯、那个让我们的伊万卡呢稍事休息十分钟的时间、 好， 十分钟资讯之后要听听北非的摩洛哥到底给伊万卡留下了如何深刻的印象。 好的、嗯，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啊，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啊嗯、 怎么的呢？ 就是在我们的一个时间界限里，老说2020年会怎么样、嗯、咱们再往后推十年、 啊、我发现都是十年一变，十年一变，都以十年为一个单位。 到了2030年之后呢、嗯、研究预测呀，中国将成为全世界最热门的旅游地。 真的吗？ 那时候我们壮年， 这不是青年， 青壮年，对对对对。 哎，到时候我们可以免费领两个鸡蛋， 猪驼。 对，40岁以后不可以免费领这个鸡蛋吗？ 2030年哈，这是英国的公司预测的哈。 嗯， 到2030年，中国有望取代哪个国家？法国。 法国， 哦，成为全球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是吗？ 法国气。 那我们像什么这个西南部的区域、东北三省的这个大区， 嗯， 对，还有什么南方的这个东南沿海大区， 对， 对，以及粤港澳这个大区，是吧？ 有的逛， 是的，就相当于什么什么州嘛，是吧？ 对对，一样 哪个地方， 一样的 、嗯，然后好好见识一下， 好好见识，好好维护啊。 嗯，这家市场分析企业呢，在英国的首都伦敦的一场旅游行业会议期间发布了一个报告。报告显示，全球今年接待了跨境游客14亿人次，比去年增加5%。不少主要经济体2018年经济呈现较强劲的增长，预计促使国际旅游业收入增长11%。那到2030年，跨境游客将再增加10亿人次。 我就在想，这10亿人次当中一定有反复的人群， 对 吧？ 对对对 对 对。 对啊，这个全球旅游业的8年来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的增速，大部分增长集中在亚太地区，得益于经济增速较快，中产阶级规模扩大了，亚太地区消费者呢用于休闲娱乐的可支配收入变得更多了起来。2018年接待入境游客达到了增加是10%，两倍于全球范围平均增长率。 是的，而在亚太地区，中国表现是尤为突出的。 当然， 按照现有的增长趋势，预计到2030年，它就将取代法国成为最受海外游客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其实亚太经济逐步放宽签证的限制哈，为地区内跨境旅行提供更多的便利，而且另外一方面，亚洲国家主办的大型体育赛事将进一步推动旅游业的发展，比如说2020年东京， 哎，夏季的奥运会哈， 是 中国北京和张家口联合举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 这都是大的契机。 是啊，每逢这样的大的赛事哈，肯定会为国家带来很多的旅游这方面的收入。 是的， 那海尔茨也说，旅游业是中国经济的关键支柱产业。中国推出利于旅游业发展的政策和行动倡议以外，为改善旅游业的基础设施和提升服务标准，也是投入了不少， 都在变得越来越好哈。 对呀、 啊， 不断的完善和提升。 2030年之后、中国将变成什么样子？ 我的天哪！就我们可能大的也要关注，但是就北京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我们的首都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都来吧， 对， 北京中国欢迎大家啊！ 是的， 关注洛阳的事儿啊，洛阳是个非常有文化和地结人杰地灵的地方哈。 牡丹， 洛阳发现了西汉大墓， 西汉大墓。10月初，考古人员在洛阳发现了一座西汉空心砖券大墓。 哎呀， 还是空心的呢，镂空打造。 砖券大墓。 是的、那年代初步判定为西汉的中晚期。你看那个时候艺术造诣就很高了。 是。 这个墓出土的一件青铜壶里面有大量的液体。 我的天哪，它没有蒸发掉呀！ 哇哇，居然能保存至今。 它有可能是什么的？ 有可能。哟，哎呀，这个可值了钱了。美酒。 美酒一夜光杯呀、哇，厉害了，厉害！去介绍、 美酒与咖啡， 真的，有请歌手。开墓形较为特殊，像有墓道、主墓室、侧室、廊道、耳室、坠室6个部分组成， 全套的。 对，工作人员已经清理出主墓主人的骨架一具哈，葬具为双棺。 哇， 棺内陪葬有大量的珍贵的玉器， 一看就是这个身份比较显赫啊。 主墓室内发现大雁、铜灯、铜镜、耳环等随 藏品，其中大雁铜灯在洛阳地区首次被发现。 哇， 考古意义非常的深远。 就是考古最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当他挖出来的这些的时候， 对对， 哇他天哪，就感觉 见光日的时候、哦、 对啊，就感觉我们和几千年前的这些人们零距离接触。 刚刚说那个、哦、还有这个液体存在，这令人非常的惊奇了。 对啊，这个美酒我在想谁敢喝， 密闭 先化验一下能不能喝。 厉害厉害哈，洛阳好地方哈、嗯、第三条呢，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群体不能不受大家的关心和关注、嗯、老年银发族群体，对不对？ 对啊，夕阳红。 是啊，我这个年纪了，你刚刚说的2030年，我得推算我那时候的岁数， 60嘛， 啊， 60多一点， 也就是也就爬个平均海拔30到50米的坡了、 哎、 但是我跟你讲，祖国的大好河山很多的平原呀、 啊、是啊， 盆地啊， 盆地。没关系，周驼，你不要妄自菲薄。我觉得以你的身体素质和条件的话，到时候登山健步是没有问题的。 希望我好好注意身体。 你会的。 希望我们身边的好多伙伴们也要注意身体哈。来关注一条信息，也是关注夕阳红方面的一个信息哈。 嗯， 乌鲁木齐成为夕阳红旅游热点的城市，为什么 它会成为夕阳红的旅游热点城市呢？进入10月之后呢，也就进入了老年人错峰出游的高峰期了、 哦嗯、 全国老龄委调查数据显示，当前老年旅游人数已经占据了旅游总人数的20%以上了。 看看， 你看这个送父母去旅游也逐渐成为子女尽孝的重要方式。 我觉得这个方式非常的好，提倡哈。 对，最好是你能陪他们一起去旅游， 一起 对, 对， 一起。 根据那个今年百万级老年人报名旅游、嗯、百万级啊、 哦、哎呦， 对老年人的旅行习惯啊、消费水平和目的地偏好进行了公示、 嗯、 数据出来了，仅有北京、桂林、厦门、贵阳四个城市排在乌鲁木齐之前。 哦， 乌鲁木齐成为目的地人气排行第5名的位置。 哎，居然是这个这五名哈，这还是让我没有想到。这个报告称，这些目的地是集中体现了什么呢？风景经典、目的地安全、产品成熟的特征，符合老年人出游特征。 看到了一个年纪了，就完全可以胜任。 是的，你看人61岁的赵杰忠， 你看 带着妻子和2位朋友， 4个人呢。 对呀，新疆博物馆。10月初呢，赵杰忠一行4人就从广东韶关自驾游来到了新疆。 开车。 哎呦，你看看， 老当益壮。 是的，所以周拓你不用担心。一路走来，看遍雪山、草原、沙漠、湖泊，赵杰忠用4个字概括： 骆驼陪我。 对，只有一只骆驼陪我。 不许死刑！不 许死刑！ 对， 不许死刑！ 不仅自驾游的游客青睐乌鲁木齐，夕阳红的旅游团更是源源不断的涌入了乌鲁木齐哈。 嗯，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像11月6号，也就是前天啊， 嗯， 那个在新疆国际大巴扎跟着上海旅游团来乌鲁木齐旅行的张凤霞、张凤兰姐妹，听上也是上了年纪的阿姨啊， 嗯、 流连在琳琅满目的特色商铺之间。 哎呀，这个折子真好看。 对，凤霞阿姨就说、嗯、她是土生土长的南方的朋友、嗯、一直想来新疆看看雪山草原，感受这里的民俗和风情。 终于看到了。 她说，我们把乌鲁木齐的美食和纪念品寄给孩子们，他们也想来体验和感受，他们先来打个圆场。 哎，是的， 爸爸妈妈， 这个、爸爸妈妈还是无论走到哪儿都会想着自己的孩子哈。 真是啊、 10天前载着近500名游客的旅游专列从河南郑州抵达了乌鲁木齐、这也是乌鲁木齐今年就是内地开展旅游宣传推介之后，河南省首次开入新疆的冬春旅游专列。 大家就感受到北方、南方都在去汇聚到这个乌鲁木齐，银发族又多了一条观赏和体验中华美景的新方式和新线路哈。 是的， 希望大家呢，叔叔阿姨们安安全全的、开开心的进入行程当中啊， 玩的畅快淋漓。 第四条呢、 嗯， 就是有些人对一些应该叫什么水果呀、蔬菜的味道比较敏感。嗯，有的人喜欢，有的人讨厌。 对，榴莲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了。 有的人特别喜欢榴莲。 嗯，你就属于讨厌的那种。 我就不是特别，就闻到的味道会要分辨一下，这个榴莲为什么要吃那么好吃？但是看到很多人吃起来，那是非常忘情了。 哦，真的，我对榴莲就是一旦爱上之后，哇，停不下来。 就到了就买那干儿，就是榴莲干儿 啊。对对对，那榴莲干儿真的好好吃，但吃完上火。 气味非常浓烈的榴莲是神奇的存在，有的人会赞榴莲是水果之王，认为它真的是那个果肉似奶油般的滑嫩，有没有感觉？ 好的榴莲是这样的， 入口芳香四溢，回味无穷。不喜欢的人自认为榴莲自带一股恶臭， 哎呦， 堪比臭袜子的味道啊！你这么形容的， 它那个闻起来确实是有点。 难闻啊。 榴莲怎么了？ 近日呢，榴莲就出了一件事儿。印度尼西亚发生了一起因榴莲引发的飞行事故，一群游客搭乘印尼苏拉维加亚航空公司的一架从明古鲁飞往雅加达的航班，但是呢，登机后发现，什么味道？ 榴莲的味道， 弥漫着一股榴莲的恶臭，于是纷纷出逃，并且拒绝登机，我不上去。 出逃这个词儿挺好， 对，导致这架航班延误了一个小时才飞上了天空。当地媒体是这样说的哈，当天呢，乘客们进入机舱后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气味，于是就问机上的服务人员说怎么回事啊？ 是啊， 怎么回事，小老弟？得知恶臭是源于飞机舱里装在了2吨的榴莲， 货舱里头 啊，货舱2吨的榴莲，你想那个味儿得说多窜了。乘客们情绪变得更加激动，你怎么能装榴莲呢？一方面因为是气味刺鼻难以忍受，而另一方面也担心飞机可能超载导致安全问题。于是呢，乘客们集体走出机舱，我们拒绝返回，除非航空公司把榴莲给撤走。 是的，那个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之后呢，他们真的就把这榴莲啊搬下了飞机，派人从货舱当中把榴莲2吨啊，最终这个闹剧一个小时之后才起飞。反正是我们觉得这个客机哈，它会有这个运货的功能，那个储物舱哈，以后运点橘子没行。 对啊，就是然后这个管理人员，航空公司管理人员也很冤枉， 是的， 他说我们冤呐，并不是违禁品，也不是航空运输危险品，那主要是这个榴莲为什么会有味儿呢？ 天太热了， 天太热了， 雅加达嘛。 其实它这样也不好，对榴莲本身不好，太热了之后，它再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一种酒味儿，你这个榴莲就废了。 这句那个分享就证明。道道是爱榴莲的， 对， 从它的这个生物的特异性啊，饮食结构上， 真的下次可以直接榴莲发酵酿酒， 对，榴莲酒， 对，2个小时就有酒味了。 第五条， 对， 我觉得老牌的这个网红马尔代夫呢，现在呢要首家建了豪华的什么呢，海底酒店。 哇， 可在你的客房里观赏神奇漂亮的海洋生物， 哇，与小丑鱼接吻， 厉害厉害了啊。 据外媒报道，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以宜人的海景闻名，一个国际酒店集团在当地兴建了全球首家豪华海底酒店，让客人们能够在这个客房里近距离欣赏各种海洋生物， 不管是什么样的房型都可以看到。 对啊， 我这个应该是越深越贵啊，越深海洋生物越多 你越深，这个我在想哈，它还是不能去海平面太深的地方， 也不安全啊， 地基打不下去，太深了。 了解一下哈，这家位于伦格里岛的酒店耗资1500万美元，以钢铁、水泥和坚固的丙烯酸树脂建成。酒店分水上及水下，只有2层。 只有 2层，只有 2层， 可供9个人，只有9个人同时入住。 天哪， 我的天哪，你想。葫芦娃7娃， 再加蛇精和蝎子精2个人，对，够了。 咱俩 上下2层呢，以一道旋转梯连接，下层位于水底下5米深， 5米， 你看5米才 是。 设有一间以马尔代夫语穆拉卡，就是珊瑚命名的特大套房。套房内设有客厅、睡房、浴室及透明天棚。 厉害了！ 住客在房间里可以看见鱼儿及其他海洋生物在眼前游来游去，那真的是赏心悦目。 真的， 住在水族馆里的那种感觉，但这不是水族馆， 是的， 海洋。 除此之外呢，上层还有一间配有特大睡床的这个睡房哈，房内是有一个面向印度洋的浴室。面向浩瀚的印度洋。令人惊喜的是，上层还有一个天际的泳池。印度洋很平静啊。 对呀， 你会觉得你就在一个印度洋里沐浴的感觉哈。我觉得世界这么大呢，我们留理由去看一看哈。 对， 结合自己的实际的情况，到你喜欢的中意的目的地，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时间来到11:48:16，马上有请特别大来宾伊万卡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那一下就热情起来了，对不对？刚刚那个是那个非常的空灵， 是的、哦、非常的旷野， 对，这个就感觉是大家一起 party 的感觉哈。 是的， 今天我们在去摩洛哥之前、嗯、先要听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叫 Jane 杠北川，他说一起旅行真的是一件浪漫的事、嗯、有空的话咱们再出去旅行，一起去日本的北海道看雪、 啊、 去北非摩洛哥，去尼泊尔费瓦湖边走走，去帕劳潜水，去圣彼得堡森林里找城堡，多么美好的事儿！ 是挺美好的， 规划挺好、 嗯、规划挺好啊。 嗯， 斯摩摩说摩洛哥是我的福地， 怎么了呢？ 基本上捡不到钱的我今天捡到了摩洛哥100元纸币。 哎呀 行，挺好， 行行啊， 对，就是生活需要这样的，就是小确幸， 小确幸啊、嗯。这卡罗尔馆美术创想馆的 Carol 他说，寒假有人去摩洛哥，每一个人在犹豫想结伴而行。 对，一个人去摩洛哥，我觉得还是有点冒险。 绝对的，因为有些套路你识别不清楚。 是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几个人你还是识别不清楚， 也会混沌的啊。到底有什么套路、嗯？摩洛哥到底有什么旅游的风情？我们掌声有请，有万卡， 欢迎。 那今天跟大家说一下非洲离欧洲最近的一个国度， 就是 它基本上是通过丹吉尔这个城市、 嗯、 遥望欧洲西班牙、嗯、基本上船程只有20到30分钟，所以对、嗯、那里也是经常有非洲人偷渡到欧洲的一个特殊的通道、 哦、是的， 但是就是因为它跟欧洲离得这么近，所以它的风情其实是千种万种、 哦、 既有亚洲风情、中东风情、 非洲风情 欧洲，还有欧洲风情， 一国四风情， 是的、啊、一个城市就可以有这么多的融合， 所以说、嗯、如果我们作为一个 旅行者 小旅行家的话、 嗯、 其实去到摩洛哥一次性可以体验到不同的这种异域的风格， 还挺值得的， 拍出来的大片其实是从欧洲横跨到亚洲，各个网红拍照地都可以享受到的一个， 怪不得、哎、 对， 我有感觉，就很多朋友去摩洛哥拍的照片都不太一样的风格、哎啊、原来在这儿的原因， 对，哎呀，那这么一听好像很值啊，即便被坑被套路也很开心对， 哎，说到那个套路啊、嗯、我们老说摩洛哥有套路哈、啊，那个伊万卡跟我们说说到底有什么一些方面会有一些这样的可能性， 对、 啊、 比如举个例子， 对， 摩洛哥其实自从2016年对咱们中国的护照免签以后、嗯、确实一直是毁誉参半的一个， 你看看你看看 地、 嗯、 说好的人，像孤独旅行、孤独星球啊、Traveler 这些、 嗯嗯、 这种自由行的圣经，都会说那是一个空灵到神之向往的一个国度。 人家是实话实说， 对、 嗯、对吧？ 对， 但是有很多去过的旅行 者 并不是这样， 套路太深了，感觉怎么那么像，80、90年代刚刚改革的咱们国内的一种迎接外国人的状况 啊、 哦！我懂了。 你可以想象到一种咱们经常说的一个老话啊、 嗯、 像欧洲你现在年轻也可以去、 嗯、 老了也可以去， 是 因为它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 嗯、 那非洲其实在短期时间内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 嗯、 原因有两个、 嗯、 一个就是欧洲是人家是发达国家、 嗯、 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改无可改、 嗯、 基本上万变不变其中了， 有道理、 嗯、 但是这个不发达国家、落后国家，它因为经济的原因它发展得非常慢、 嗯、 所以它的整个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被破坏的也没有那么多、 哦、 所以说改变最多的是像咱们一样的发展中国家， 是的 是 的 是的， 嗯， 但是非洲是建议大家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去、 哦、 因为那种野奢、那种放空心灵、那种让你重新回归到自然和自然碰撞中去引发你的人生想法的这种状态、 哎、 只有在年轻你的思维最活跃的时候 才会有， 才都会达到高潮。 这段话很棒，哎，不错、 哦、对， 哎，完全没有笔稿啊，直接咔就出来了、啊、 对，这就是我们要年轻的时候趁年轻去非洲的旅游。 那套路在哪儿呢？ 对，理由 套路有很多， 举个例子呗。 首先、 啊， 它是一个这个官方语言其实是阿拉伯语、 哦、 但是随处可见，因为它是被法国殖民过、 嗯、 所以法语其实通用率非常高、 嗯、 是他们的第二官方语言、 嗯、 然后在小商小贩呢你可以看到的很多会说英语， 甚 至、哦、会说一两句日语的这么这样的商家、 哦、 所以每次你过去的、嗯、只要是有这种从商的地方、 嗯、 第一被套路的就是一定要划价，它的定价 几乎是 砍价是吗？ 对，就是这种砍价，这种水分啊， 照脚脖子砍吧，你就 特别特别的恐怖。 嗯、 有人说一般的砍价哈，比较狠的就是砍掉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已经很狠了。 哦， 在摩洛基本上你是要在它的要价去个零的基础上再砍三分之一。 举个例子啊，一百十块，三块， 三块， 差不多十块钱的东西能卖给你两三百。 哎呀， 但是这个东西一看你就不值啊，你卖的太高了的话人家也不会要啊。 对，但是基本上你看着好的东西， 嗯， 在当地迪拉姆能给要上个几千几万的东西， 嗯， 你也照样要往狠了花。 好嘞， 因为他们全都是自己个体经营的小商小贩，没有一种统一的合理的定价权。 对， 然后它本身又是一个竞争环境没那么成熟的国家， 所以就随便定价呗， 物价基本上是随口定拍脑袋。 其实你想也挺吓人的，一万你当地货币你去零一千再砍三分之一，这个东西七百块钱、 嗯、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哇，所以大家真的要考虑这个这里面那个小九九小算盘，对吧？ 哎，这个里面我觉得这个套路有点太深了。 对， 这个是套路之一，大家都会、 哦、 因为大家都要买买买， 是的， 所以都会遇见。 嗯， 还有一种套路之二，就哪怕咱们是自由行、 嗯、 偶尔还是会有打车的情况、 哦、对对对，交通工具、 啊、其实整个的这个物价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嗯、 所以我们打车出行其实并不昂贵、 嗯、 但是一般出租车是不会给你打表的。 哦， 都不打表， 它的表是好的， 也不用， 但它不用、 嗯、 而且它会很明显的有这种像咱们拼车的情况， 比如 说拉了你然后再拉一个， 路上再拉一个， 对、路上再拉一个路人、但是你会发现，比如说这个路人是比你先进车的、 嗯、 然后比你先出后出车的、 嗯、 但是他会要的价钱比你还要便宜很多倍。 哦， 然后你去找他要说法的时候，他就说因为你是外国人呀。 OK， 了解了、 哦、 嗯， 对，那就提前 地域性 讲好这个价钱， 对对， 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我先给你。 是的， 其实我们一开始呢、哦、 对， 一开始说了一些所谓的套路，其实这个国家还是很好玩很有味道的，但是提醒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东西，对不对啊、嗯、 是的 是的。下面段呢我们的伊万卡会把他自己对于这个摩洛哥这个国家最精彩的一些部分还原给大家、嗯、 没错， 希望大家对摩洛哥敬请期待一番，马上回来。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400-919-6188。 下期我们再见。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0,000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近的天气。11月10号是周六，今天是周四嘛，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12度，最低气温0度。周日是11月11号，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2度。根据这个显示呢，双休日期间恰逢冷空气的活动之后，天气呢晴到多云，扩散条件整体较好，空气清新，适合各位假日出行。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英姿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把您的这个感受集中在零号1073节目当中。下面的我们要好好说一说摩洛哥。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时间来到了12:02:30，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旅行号1073。各位中午好，我是周准。 各位中午好，我是道道。 说到摩洛哥呢，除了那些简简单单的套路之外呢，它真的是一个旅行资源主题化非常有鲜明的国家和 整套。刚才我们在这个广告间隙一聊，哎呀，发现摩洛哥还真的是非去不可， 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条条框框可以让我们去的原因和理由。 是的，就等于是十里不同景， 真一点。 对。 嘎城市之间啊，相当有风情的差异。刚刚说异国四风情了， 哎呀，风格迥异呀。来，我们就听伊万卡怎么说吧。 伊万卡，我觉得想必每年都去哈， 对， 得有大把的话要表扬一下摩洛哥的旅行风情哈。从哪里说起，伊万卡，由你开始。 我觉得跟咱们国人相最熟悉的一点吧，卡萨布兰卡。 哦 啊， 一提到这个北非谍影卡萨布兰卡，大家就熟悉了。那部电影是给他们打响了知名度， 那真的是宣传， 让我们国人对 它是趋之若鹜的一个原因嘛。 嗯嗯嗯、 卡萨布兰卡其实是这个整个摩洛哥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城市， 嗯、 但它不是首都。 哦、 嗯， 很多人误以为它是首都。首都呢，其实是摩洛哥四大皇城之一的拉巴特， 嗯、 是在卡萨布兰卡稍微偏北一点的地方。 这个题问别人估计很少人考。这个地方叫什么？ 拉巴特。 拉巴特。 对， 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 对， 拉巴特。 哇，拉巴特。 那卡萨布兰卡它其实是来自于西语，卡萨其实就是家的意思，布兰卡就是白色的，所以我们又叫卡萨布兰卡叫白城。 白城。 白城。 白城，如果你从飞机上往下俯瞰的话，是一个非常贴切的一个形容。它的墙体，它的屋子的墙体和屋檐基本上全都是白色的。 是很干净那种吗？ 是，它其实有点像欧洲，因为卡萨其实有退不去的欧洲的颜色。 Okay, 它那种白不是咱们这种洋灰水泥的白， okay, 而是那种偏着粉色调的暖暖的那种石灰白， 哦， 就是有点像欧洲的古老的街道一样。 Mix 白， 对 ，Mix 白 ， 对，有点偏粉色。 是是是，粉黄粉黄粉， 它是很暖的一种色调， 好看， 让人觉得很舒服。 嗯， 如果城市没有垃圾的话，它 就更好 了，是一个非常欧化的一个城市。 哦， 对， 他们垃圾归类不是很规范吗？ 不是很规范吧？ 非洲嘛，相对来说还是相对随意。 随意一点，随意一点， 太随意了。 嗯， 对对对， 扔。 哎，对，希望他们多多注意一些哈。 对，慢慢会好的。 对，刚刚说呢，从飞机上看这个，就刚刚说的这个， 嗯嗯， 非常漂亮啊。 哇，一个 水白 城市。 对， 嗯嗯， 由此而名。 因为这个城市其实有海，所以如果说我们想到了摩洛哥第一印象是撒哈拉沙漠的话，其实我们不能忘记的，它也是有很多海洋资源。 嗯， 就是你想去海滨浴场， 嗯， 然后去晒太阳日光浴，或者是在这个海边去感受浪漫风情，在卡萨布兰卡都是可以达到的。 嗯哼。啊，对，这真是卡萨布兰卡，因为它是个很多情的城市，尤其是有那个北非谍影的这样的一个宣传， 对对对， 所以好多人就我要去这儿打卡， 嗯， 然后好多人也会去那个咖啡馆，是吧？ 卡萨布兰卡其实和北非谍影现在唯一的联系就只有这个里克咖啡， 嗯， 叫 Rick's Coffee， 嗯， 它虽然说叫咖啡，但其实它提供的是法式正餐更多一点。 哦， 嗯，是比较传统，你要去那边吃生蚝， 嗯， 或者是，哎，对，它那个生蚝套餐还是非常新鲜的， 嗯， 但是价格整个定价都会比较贵， 哦， 因为它是一个主题的，哦，虽然说它是这个北非谍影的这个 拍摄的， 但它其实是在电影播出了， 嗯， 火了以后才有粉丝在那边创办的， 嗯， 所以它并不是真正的拍摄地，哦，卡萨布兰卡本身其实是在摄影棚里头完成的。 懂了。对， 嗯， 先有电影后有咖啡馆， 对对对， 是的，他就是按照这个来建了一个， 但他是很有心的还原了电影的那些布置， 也不错， 然后经常是有那种古老的家具， 嗯， 然后是那种多彩的台灯映射下来，白色的桌布， 哇，好漂亮啊，我就喜欢这种， 嗯，然后会有一个非常古老的复古钢琴一直有人在弹奏， 好的， 嗯，As time goes by 就， 哎呀， 然后电视上有偶尔还会投放北非谍影的这个影片， 挺好， 所以从你去那边去喝个咖啡吃个正餐其实还是挺好的体验，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咱们的，旅行团其实已经是打卡地 number one 了， 嗯， 所以撞见咱们国人的 机会比较多， 几率比较多，比较高。 对对对，可能日后还会有排队的现象产生。 是的，是的， 那倒不会， 嗯， 啊，一般是有预约制， 哦， 然后一定要穿正装去。 哦，去这咖啡要穿正装， 要穿正装， 因为它是法式正餐。 好的，好的，好的。反正卡萨布兰卡这个城市呢，确实是因为电影， 嗯， 很多人会。我以为它是它的首都呢，之前哈， 嗯， 很多人都会这么以为哈。 对对对， 你刚才说的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颜色和风情， 嗯， 还有就是又有海水，又是火焰的等等的感觉哈， 嗯。 除了卡萨布兰卡这个地方，你比如说居住的话，你一般的居住方式，比如说到了一个城市会换不同风格主题的酒店， 嗯， 我觉得应该是你的匹配，对不对？ 嗯 嗯， 嗯，因为卡萨布兰卡其实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 是， 嗯， 所以它其实有很多大牌的国际化的酒店， 哦， 像好一点的有四季， 哦， 嗯， 然后还会有一些连锁酒店。索菲特之类的， 嗯 嗯，在这种大城市其实住酒店的话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的 location 位置一般都是最好的， 嗯， 像海滨大道啊，或者是就跟你的这个近距离的打卡都是比较方便的一个 地方。海滨大道真棒哎， 对， 嗯， 听上去想住哎， 是的。 那里克咖啡馆也是在海滨大道上，所以你离各个景点其实都很近， 好的， 嗯， 那卡萨必打的除了里克咖啡馆就是一个哈桑二世的清真寺， 嗯， 它这个清真寺就是整个是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世界的第三大的清真寺， 哦， 整个寺内可以容纳2.5万人去祈祷，同时 这么壮观， 寺外还可以容纳8万人， 所以在做礼拜的时候确实是很壮观的一种， 是吧？ 而且它是人工填海建在了这个海上，就是你从远处从海滨大道上看是金灿灿的一个建筑物， 一个阿拉伯风情在海上起来了， 延伸到了海上。因为古兰经有一句话说真主是活在海上，所以他们是还原了这句话。 哦， 这个地方是必须打卡的。 对，这个都是在卡萨布兰卡这个城市。 对，卡萨布兰卡必打的就这两个。 哦，必打的这个， 你看 两个景点， 从这两个景点的这个构架也好，你看当地人还是比较尊重事实和比较考虑现实细致的部分。你看刚比如说那咖啡馆也是啊，这俩得去啊。 对，那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因为就是大家都会去这两个热门目的地去打卡，但是它整个城市如果要是我们自由行，我想去看一下它整个城市的风貌，那有没有地方可以去随便走走停停的？ 可以，其实因为卡萨整个城市并不是很大，沿着海滨大道基本上所有的这个必看的路标你去其实都可以看到，然后包括一些街边的小吃和人文，好的咖啡厅和餐厅其实都在海滨大道上。 明白了。 如果往里头走，它还会有一些就是像 shopping mall，就是因为它是大城市，它是有一些这个购物的场所，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些国际的品牌。购物体验还不错，而且价格也相对比较合理。 也不错， 不错不错。 哎，它这个城市架构非常好，也合理啊。 对， 海滨大道一路一点都不觉得枯燥，非常丰富多彩。 是的，就人又很多元。 是的，是的。 但是这个城市其实是被摩洛哥其他城市所嫌弃的。如果我们说马拉喀什的人跟马拉喀什的人说我要去卡萨布兰卡，他会说你去了就会后悔，因为那没有什么摩洛哥本地的文化。 那舍夫沙万人听到会怎么说呢？ 舍夫沙万其实他是因为刚才说到他其实有很多殖民的文化在里面，包括宗教的碰撞和殖民的这种入住。那卡萨其实他是传统的被法国殖民的一个城市，但是像舍夫沙万它是靠近丹吉尔，也就是靠近那个直普罗陀海峡，它是离西班牙很近，所以它有一种西班牙式的风情，欧式风情，这两种风情是不一样的。 是的， 舍夫沙万是那个蓝色小镇吗？ 对，舍夫沙万是我们现在国人最打卡的一个网红， 那绝对是网红， 因为它的咱们经常说千种蓝万种黑，那这个蓝是 黑气的万种黑好，万种黑。 因为我们如果要是比如说你是对色彩敏感的或者是美术学美术的，你会知道做蓝的这个过程和做黑的这个过程是非常微妙的，因为有很多东西你最后混在一起都会变成蓝色或者黑色，但是因为你的组成不同和比分成分不同，你这个蓝和黑的影射层次就非常的丰富。 对，上帝又把什么调色盘打翻了，哎呀多了。 对，那舍夫沙万呢其实就属于它是有不同层次的蓝。那世界上有三大著名的蓝城，一个是希腊的墨索里尼，这个地方我们经常也是就是婚纱打卡地嘛， 得去， 必须老牌的这是。 然后突尼斯也有一个蓝色的小镇，但是跟舍夫沙万相比，舍夫沙万其实是更活跃的一个城市， 跳跃的地方。 因为像墨索里尼它属于这种海边城市，它有海相应。那舍夫沙万它其实有一种特色的东西是猫。 对，是的，是的， 是猫 城， 它是猫城。 猫都喜欢在这儿，这儿有海港对吧？ 有海港，但它其实是一个山城。因为你从这个从外城进入内城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蓝是分不同的层次。为什么它是用蓝色而不是其他的？因为咱们这个世界上还有像威尼斯那种色彩小镇，它是五颜六色的 color 的。 但是这个蓝其实是和犹太教，就是以色列他们这个民族从基督教的迫害中移到这边来， 有渊源的， 然后才慢慢的扩张了舍夫沙万。因为蓝色在这种以色列教也以色列这个国家和犹太教之中是一个非常被尊崇的颜色，包括你现在看以色列的国旗它还是有蓝色。他们当时是觉得这个蓝色因为制作的过程是非常繁复的，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只有身份尊贵的人才能用的颜色，就有点像咱们古代的时候那种黄色。 对，金色。 对， 是的， 金黄色。对对对。那慢慢的有些人说这个蓝城是为了防蓝色是为了防蚊虫，其实不是，它 是 一种对宗教的信仰，它是一种苦难救赎的一种象征。 哎呦，每个颜色都有不同的寓意哈。 对，我看过舍夫沙万的照片和视频，哇，那真的是它每一种蓝都不一样，就每一个房子虽然都是蓝色，但是它那个 蓝是递进和渐变的。 对 对，它有天鹅绒蓝、普鲁士蓝、波斯蓝、就是各式各样的蓝， 各种各样的蓝， 千种蓝。 而且它不光是蓝。 对，我们会建议，如果自由行的这个旅行者去到首府沙万的话， 就别出来了。 想拍照的话，一定要穿单色的衣裳，因为它整个城市太饱和度非常高。如果说你自己穿的很花哨的话，拍出来效果反而就乱了。 哦，原来这样。 尤其是女生穿白色的长裙， 太棒， 太仙了。 一定是要穿纯白色，或者是纯红色也行， 纯红色也可以， 红蓝红白都好看。 对 啊，蓝白好看。对， 我当时是穿的是整个的全白色， 白色 真的是拍出来就是大片一样。 是的，是的， 好美好美，能想象得到。 卡萨布兰卡是白色的， 对， 首府沙万是 蓝 色的，马拉喀什是什么颜色？ 马拉喀什是红色。 哎呀， 红色， 跟我们背景墙是一样的嘛？那 我们为什么说曾经说这个摩洛哥是属于法国的后花园？一个是它有殖民的成分在，另外一个是它的整个主要的城市红白蓝三城正好是法国国旗的颜色。 真的， 红白蓝还 真是 很巧合， 其实是很巧合。 没错， 那马拉喀什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他们的四大古都之中。就是占比最高的一个古都，它的文化也是追溯到几千年前，但是因为它的墙都是用赤红色的石灰去刷粉刷的，所以整个城市就让你觉得热情似火。 红嘛， 它那个红也是分各种各样的红。 它是偏土一点的红色， 土红色，砖色 。 但是因为马拉喀什，它其实因为卡萨它是沿海，马拉喀什它是沿内陆的城市，也是进撒哈拉沙漠的一个入口，所以它是比卡萨要更热。更炎热，整个日照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你整个去那个地方就觉得热情似火，从温度上到整个视觉效果上， 感觉是的， 就把你融化了的那种感觉。 天哪， 融化了！哎呀， 是，你看红白蓝三个小城， 而且马拉喀什它是一个说不完的城市，它也是一个不夜之城，相当于是如果说摩洛哥是欧洲的后花园，那马拉喀什就是摩洛哥的后花园。 到时候你也去。 它是珍宝中的珍宝， 夜晚 对， 珍宝中的珍宝，而且它这个城市有很多艺术性，然后又很时尚，有很多这种像咱们除了世界上的四大时装周城市以外，摩洛哥也变成就是马拉喀什也变成北非甚至辐射到整个非洲的一个时尚之都。 哇， 那最明显的就是 Yves Saint Laurent， 就 是 圣罗兰这个品牌，它的设计师。就被葬在了这里，然后还有一个马约尔公园是完全按照他的这种想象去营造的，包括现在去年刚刚开了这个 Yves Saint Laurent 的一个个人的博物馆，这都是去马拉喀什值得我们去留恋的一个地方， 看看去， 对，我们因为圣罗兰先生在死之前是对这块土地情有独钟，而且能激发到他很多的灵感，他觉得我在欧洲这种凡尘之喧嚣的这种城市之中活过了以后，我在这里反而能沉淀很多东西。 是的， 哎 呀，好棒啊，这么一说红白蓝三个城市啊，其实这三个城你刚刚说有很多的 tips，可以揉进几条 tips 给我们听听看，没有什么 tips 其实在 tips 这个方面最主要的是我们的住宿的选择。 好的， 住宿。 刚才说到咱们卡萨布兰卡的住宿的时候，其实选择一些大规模的品牌比较响的就很保险了。然后去首府沙万的话，我们要推荐大家住的是一个叫 Riad 的一种民宿。 Riad， 对， 它是一个民宿的统称。 对，其实它就是民宿，但基本上全都是有天井的老宅。 哎呦，好棒啊！ 因为它这个城市很小，而且是在山上，所以它很难建像四季这种很大规模的连锁性的酒店。所以它基本上每一家民宿都是只有最多能承个几十个顾客，就已经很多了，有的甚至是个位数的。在那边有很多像，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阿拉伯国家它是一夫多妻制，所以有很多老宅，有点像咱们上海的这种弄堂，它有很多层，然后每一层住着一个妻子。 每一层住一个妻子。 对，那小户人家是每一层住一个妻子，大户人家都是一幢楼一个妻子。 我的天哪， 这个宫那个宫， 对，哇， 对， 然后现在呢，慢慢很多他们的人移出去住，或者是甚至是移民到欧洲了，或者是美洲，所以这些空置的房产现在被改善 民宿， 改成了民宿， 还挺有特点的， 其实挺有特点， 很有特色， 嗯，得住，嗯， 那我们在哪儿去找这些呢？是 Airbnb 就可以吗？ Airbnb 其实有一部分就可以找到了，然后像 Booking 啊，甚至有一 些 携程，其实也都有。 像这样的民宿应该比酒店便宜一点吧？ 民宿其实差异很大，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是皇宫的民宿， 我想住在皇宫里， 比较贵。 但是舍夫沙万整个的物价都比其他大城市要低一些，相对来说还是可以承受的。 是的，是的。 那红城呢？马拉喀什呢？ 马拉喀什实在是，在住宿这个方面可说的就太多了。你可以住民宿， 住沙漠里的。 它的民宿基本上也都是皇宫啊，或者是这个就是哪个王子的后裔给他们搭。比如说我们很著名的有一个是叫蓝梦 Monia 的一个酒店，它进去以后是非常传统的摩洛哥风格，暗黑系，但是 暗黑系， 但这个马赛克和他的这种传统的图腾一点都不少，而且他是名媛和好莱坞明星的必去之地， 喜欢的地方。 有一个走廊基本上就是网红打卡的圣地，还有它的这个室内泳池，拍出来的照片非常的美，因为它色彩的这个马赛克的色调做的非常的细致， 很漂亮， 而且服务也非常极致。他们家的薄荷茶是我在摩洛哥喝过最好的薄荷茶，那这个房产就是当时他们的这个一个王子十几岁的生日的时候他爸爸送给他的。 哎呀， 太奢侈了， 真的是，真的会能感觉到那个用心和不一样的感觉哈。你说风格多变，马拉喀什除了这种的皇家的这种东西还有呢？ 还有就是它酒店的话，它其实是从五星级酒店到超七星酒店 都有， 完全都有。 我觉得摩洛哥还真的是在住宿的方面是非常的让人觉得选择很有多样性。 那它最贵的一家皇家的这个曼索酒店，基本上每晚的这个每间夜的售价可以达到3万人民币起。 它是那个正常的价位还是旺季淡季？ 正常的价格，这属于淡季，相对淡季的一个价格。 哇哇哇，太昂贵，昂贵，昂贵， 非常的贵。它是这个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的心头宝，也是这种北非阿拉伯的设计风格。然后装潢非常的考究，所有的这个家具都是非常非常考究的，每一个都可以拿回去当一个珍品去收藏， 都3万一晚， 可以去拍卖的。 是的。 然后有目不暇接的这种手绘画，还有瓷砖的拼贴。它可以说是这个喧嚣世上的一个世外桃源了。 而且您刚才说的马拉喀什的夜晚的这样一个节奏和涌动，也会让很多年轻人为之疯狂哈。 对对对， 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有那么完善的酒店的选择，五星超七星民宿皇室，然后肯定有很多那种让大家去欢乐呀，一起开 party 的地方，对不对？ 对，而且在这个它不夜城，其实它是有一些夜店和酒吧，但是除了这些，这相对来说咱们都可以 正常 获得的。但是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因为它临近撒哈拉沙漠，所以它其实开车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你就可以去开一个沙漠 party。 哎呀， 哇，沙漠 party， 也有 这个简直太 也有很多遗世独立的酒店，其实就建在沙漠里，所以你其实可以找一个酒店或者是一个附近的地方去整个营造一个、 你有没有感受过就沙漠的那个 party？ 因为我们展会的时候最后一天基本上会有一个 runaway party、 哎、呦， 基本上就是从城市逃离到沙漠，然后去体验一晚的沙漠风情。我们会把篝火放在整个的这个地域上，然后营造起来柏柏尔人特有的那种帐篷。周围上有柏柏尔人的烤饼、烤羊肉、烤全脸、烤羊全脸、还有各种这种当地的小吃。整个氛围是非常好的， 很美好， 再加上当地的这种异域的风情，会有很多艺术家去 助兴 非洲鼓啊、然后非洲音乐呀、甚至是一些电子乐，就是它可时尚可传统，是一个千面一人。 千面一人， 千面一人。 沙漠 party， 这么一听的话，我觉得摩洛哥还真是非去不可了呢。 对啊，就是它的 这么一形容，其实我们的伊万卡说的非常的详细哈，三个城市的不同的特色样貌呈现的非常完善了，已经 没错没错。 对，消费怎么样？你觉得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个整体的 套路之外， 对对对，消费的水平水准的话，综合来说，我们国人感觉到那边花钱的感觉是， 其实不是特别吃力，因为相对来说还是非洲的消费水平，唯一比较贵的就是马拉喀什， 马拉喀什 确实是比较贵，尤其是主要是花在住宿上。然后还有一些高档的餐厅，如果大家想吃，像法餐或者是这种西班牙餐的话，会它有格调的地方，会相对要价比较高，因为有很多这种进口的物品原材料。 local 当地的那种小食也有吧？ 小食有，我们像如果大家不挑食的话，当地是可以吃到这种非常新鲜的塔吉锅。 塔吉锅， 对，塔吉锅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做，但是没有人家的风情。然后饮食是以面类为主，米他们有一种叫 couscous 的小米，就类似于咱们的小米，但是粘度更高一点。这个还有很多油炸类的食品是比较适合中国人口味的，然后像各种烧烤，还有这种烤羊 串， 还有就是摩洛哥特有的这种鲜榨橙汁，橙汁真的好甜好甜， 哇，好棒啊！他们那产橙子是吗？ 对，他们那个橙汁便宜到就差不多人民币2块钱左右， 一大杯， 然后喝到你怀疑人生， 便宜啊， 这么好喝， 便宜啊，在北京一杯橙汁18块20块， 对，而且关键是那个 不怎么甜 、 不怎么甜，对。 然后咱们刚才还漏说了，两个方面，一个是一个更传统的老城是菲斯， 它是 我们如果要是从南边进入沙漠撒哈拉的话，就是从马拉喀什走，如果从北边的话就是从菲斯进，因为菲斯是在舍夫沙万稍微靠下一点，然后我们称之为就是四大古都之首，因为它是最古老的。这个城市进去以后能把你瞬间时空传送到几千年前， 哇， 这个地方真的是 原貌， 真的是非常的返璞。 我们想象一下，从马拉喀什啊，那么现代化，红的耀眼的，那么唰一到菲兹古城，又来了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世界一样哈。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一般我们还有1分30秒钟，菲斯下次再见，好不好？ 是的， 对吧？ 下次只能说撒哈拉沙漠和三毛的故事。 是的， 可以，可以，可以。 其实好多的文艺的爱好者呀，艺术爱好者也会去这些城市找一些自己创作的灵感。 我觉得这么说的话呢。艺术创作者一定得去，因为它可以给你无限的色彩和想象。 是的，光这色彩真的是让人觉得冲击量非常大。 而且在撒哈拉沙漠躺着看一下日出，看一下星空，也是人生一大美食。 是的，沙漠和沙漠还不一样呢。 是的，是的，我觉得今天伊万卡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摩洛哥，确实，它有非常精彩的致命吸引力的部分。 对的， 也需要亟待完善的部分。它就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 是， 对不对？ 但是我们就是去体验、体会这样的矛盾。 是的，人生呢，短短的几十年哈，希望刚刚我们的伊万卡说的很清楚，在你能够这个 run away 的时候，去更远的地方看看去，别到时候走不动道了再去，你也 run away 不了了，对吧？ 你就是坐着轮椅吧， 对吧？希望呢，各位听完了伊万卡的摩洛哥的分享之后呢，有自己的旅行计划哈。今年还会去吗？今年因为9月份去过了，对不 对？明年再去了。 对对对。 每年都去。 每年一次展会都得去的， 希望呢下次再来的时候把菲斯和撒哈拉给我们感受感受哈。 是 的，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伊万卡， 谢谢伊 万卡，谢谢。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明天再见喽， 拜拜。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